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土木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这里曾是明长城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土木堡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但时光倒退回500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历史事件。明朝政府14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侵犯，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亲率大军出征，结果明军兵败，明英宗被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明朝的政治格局因此而改变。现在北京城里有一家博物馆，与土木堡之变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有关，这就是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位于陆米仓胡同的智化寺。曾经是王振家庙的智化寺，像一位低调的老人，见证570年光阴流转。与瓦剌对战的场面早已在时空里消失，但是长城和智化寺还矗立在那里。土木堡之战为何遭遇惨败？主人公明英宗朱祁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疯狂、愚蠢、专权、文艺，宦官王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系列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570年前的土木堡之战。 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长城文化之门，跟您说说历史上的土木堡之战。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先生啊，欢迎薛馆。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米老师您好。 对，这个多说一句啊，北京文博交流馆其实就是智化寺啊。这个 是的， 这个薛馆跟我说，智化寺就是文博交流馆最大的一件文物啊。我们之前节目中其实带大家走进过智化寺，今天之所以把二位一起邀请来哈，是因为土木堡之变里啊，这个有两个重要的人物，朱祁镇啊，就是当时的明英宗。那朱祁镇旁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王振。那这个智化寺在明朝曾经是王振所谓的家庙啊，所以是有渊源的。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难度啊。我们的上半时段的题目是，下列哪一位皇帝正式下达诏令定北京为京师？有三个选项 ：A. 朱棣 ，B. 朱高炽啊，就是朱棣的儿子 ；C. 朱祁镇。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这道题呢，来自三联书店出版的《再见故宫》啊，一定想的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提示大家到这儿啊，今天我们要聊聊土木堡之变。说到土木堡之变啊，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这个电视剧里的场景去感受一下。那已经是500多年前的一次战争了啊，血雨腥风，遭遇惨败。文艺作品中很多都表现了这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啊，通过电视剧里头的一个片段，这里头就有那个宦官王振啊，他在 这个电视剧是很新的。 对，这电视剧也不太新了，因为新的确实太离谱啊，就为了一个女人打，我觉得还是不太离谱啊。咱们听听这个片段啊，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 个天无绝人之路啊，民主自有天佑啊，皇上。 虽然现在是绝处逢生，可是石将军和邝大人的50万兵马全都为国捐躯了。 皇上，国破山河在，只要皇上安然无恙，则是我大明的幸灾，天下苍生的幸灾呀。再说打仗嘛，总要死点人呐。50万大军虽然没了，等回京城咱们再重新组建。 王公公，你眼看50万大军全军覆没，怎能忍心无动于衷呢？ 范将军， 皇上， 赶快去迎敌呀！范仲，你敢不听老夫的命令？ 王振老贼，是你的奸佞误国，葬送我大明50万将士，你罪恶滔天，今日我饶你不得。 你想干什么？你想反了吗？ 我为天下除掉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王振，拿命来！人民起义，你们掩护好皇上后撤，我跟着要他们拼了！杀！出发！ 这场战争距离我们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啊。 嗯。 当时打得非常非常的惨烈。刚才通过这段录音，大家听出了啊，那个王振，听出了这个一锤把他踹到那儿的一个那叫樊哙啊，也有明宗。 樊中将军嘛， 啊、 是吧？ 对，樊中啊。 樊中将军。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英宗啊、嗯，虽然这个场景里展现他还有逃的这个希望，但实际上他也被瓦剌俘了啊，就是被抓了。那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土木堡之变了。当时呢是有导火索的，就是说他们是向明朝进贡啊，进贡呢。来进贡的人我们是都要给赏赐的，他们虚报了人数，我们很生气，王振发现了、那就克扣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激化了这个矛盾，有了土木堡之战。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那实际上这个土木堡之战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在进贡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多人和虚报啊，从这个人中宣宗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 哦、 其实到英宗的这些年呢就更发展了。原来规定一年也就50人，然后呢这个到你想到英宗的时候呢，到这个正统14年的时候就已经来2000人了，而且来2000人还报3000、就是号称3000啊， 不光这队伍庞大还数是虚报的。 对，虚报，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肯定朝廷就不接受了嘛，不接受了就撵回去、然后呢允许进来多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激化矛盾了。其实是我们说它激化矛盾，并不是说 就一件事儿， 对，它实际上是双方的力量与利益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这个的时候就是这个蒙古瓦剌呢，他这个蒙古政权呢就退到草原地区以后，北元实际上在这个永乐年间被灭了之后呢，他就分崩离析了，就分成各个部落了、那么三个非常强大的部落呢，一个是瓦剌部落，一个是鞑靼部落，一个是乌梁哈三卫嘛，乌梁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瓦剌强势起来以后呢，他重新把其他的部落的力量他统合了。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有了力量了，他就有了利益的诉求了嘛。 他 是这样， 有想法了， 对， 有野心的， 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起来的。其实瓦剌的起来完全是从永乐年间一手的由明朝扶起来的，因为他是要当时是要打击这个鞑靼部落嘛，那么就扶瓦剌，就让瓦剌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再采取政策呢，再压他，再扶那头，反正就扶一波打一波，然后让他 内部相 对对消耗，然后他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背景下强大起来的。那强大起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他的要求了。 其实啊，元朝退回草原以后，他形成了两大部落。一个是这个 鞑靼 部落，他是那个。叫是元朝的后裔，大部分首领是元朝的后裔。那么、这个、 黄金家族， 说白了就是黄金家族遗留下来的力量。那么大部分他们应该是在蒙古的东部。那么蒙古的西部就是实际上是叫瓦剌部落。瓦剌部落它也是也有好几个部落组合而成的。 那么当时瓦剌部落是比较弱的，刚才董老师已经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了。那么这明朝的朝廷呢，就利用这样的就扶持这个瓦剌部落来制衡这个鞑靼部落。那么鞑靼部落是衰弱下去了，但是瓦剌部落成长起来了。 嗯， 瓦剌部落呢，它成长起来，它这个里面也发展了一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中间有一段历史，就是说开始是他那个瓦剌部落的首领，然后当那这个他又辅佐的一个幼小的一个太师，他当时他的辅佐一个幼小的太师嘛，他说是到一直到他传承到野仙这个将到他手的时候，其实他慢慢把这个整个这个蒙古的这个这个各个部落已经都统一到一起了， 就是我实力到了， 对， 你明朝已然衰落了，我可以和你叫板了，你知道吗？ 明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他在走上坡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力量来给这个中原朝廷来进行一个抗衡了。 他就从这个仁宣的时候基本就不打仗了，就是这个永乐皇帝五次亲征过北以后，基本上啊就把北边这块 就平定了， 就是给压住了。在这样的一个大势的情况下呢，这个仁宣我们讲叫仁宣之治，就是他发展经济发展上不打仗了嘛。其实不打仗了的时候，恰恰呢就是这个军队也没战斗力了。你想这个正统都14年了是吧，再加上前头的你想几十年不打仗， 前面有12年， 你想几十年不打仗是吧，近 20多年了， 对，近30年、这个26、7年不打仗了，其实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部队战斗力 经备已经荒废了。 对 对， 不练兵了。 那个时候，对，都有的那个，你像这个长城沿线的一些军屯的驻兵啊，那驻兵都把那个弓啊、箭呢、啊，都给搁当铺去换东西了，就是他这个战斗力已经非常弱了， 刀枪入库了， 就不是入库了，他就给当了都。 要不说啊，这场战争其实是偶然之下是有必然的，就是是一定要打的，因为那头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了，那就打呗。可是打，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就是皇帝要御驾亲征啊，这时候这王振就出现了。如果没有王振在这个英宗身边，英宗也不会说我去土木堡，我去打仗去，我去打瓦剌啊，我要把他灭掉啊。所以就涉及到这说到王振这个人了啊。那他这个家庙是我们现在就是东二环以里啊，这个智化寺，我们之前也到那儿采访过啊。就说王振这个人其实真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够狠啊，就是他呢还不是说从小入宫就当了太监了啊，是后来这个 父母的意愿，是他个人意愿， 就是他已经结了婚之后，然后后来为了种种的这个人生选择，他进宫当了太监啊。这一段就咱们讲讲，他是王振是从哪儿来的？他来的时候和其他的小太监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让董老师讲讲。 王振呢，他是有文化的人。他是个文化的人，他自己也曾经这个求取功名啊，但是没有那个获得好功名。然后呢，他当时做太监的时候啊，他在县学已经是在那儿当教官了，当老师了。那么实际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有文化的。那他进了宫做太监呢，他也不是做小太监去给人家端茶倒水，给人家 干一些粗活，不是这样。 对，他就是这个内学堂是给那些小太监们去 培养礼仪的。 教文化的，就是就给那个小太监们去讲课的。 对， 因为太监呢，他实际上是他在明朝的时候呢，他不完全是那个，就刚才讲伺候人的话，其实他这个内衙，他是24衙门，他非常需要人才的，就是这些太监是也要走仕途的，也要担大任的，所以说他就是从小那些小太监就得学文化。 对，那个时候是有执笔太监的，就是皇上干不过来那么多活，那有的小太监就得帮着打打杂儿。 那就不是小太监了，那都大太监了， 就是司礼监的大太监， 对， 司礼监 大太监了。 其实王振后来他就掌握到这个位置了。 他后来是司礼兼太监的大太监，是吧？ 对对 对, 对、 他进宫的时候其实就为了培养太监的，就是给小 当老师的嘛， 给太监当老师的啊。然后呢，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土木堡之战的另一位男主啊，就是这个明英宗啊，这个朱祁镇、 他还不是他有机会接触到朱祁镇，而是呢朱祁镇的爹看上他了，就是因为那个小太子嘛，他是这个宣宗的长子嘛，看上他了，然后呢让他去 陪太子读书。 哦，你看都是太监，你有文化，那你就陪我儿子去读书吧，是吧？嗯，所以说他和这个英宗的感情很好，英宗其实很依赖他啊。 他很小嘛，他很小就跟他，你像英宗当皇上的时候才九岁嘛，是吧？那就是他在前头已经陪他好几年了。 嗯， 但你想。他在外头玩的时候，在外头玩的这个皇上一玩，他小孩嘛，他也玩疯了，是吧？那玩疯了的时候呢， 连教带玩。 不，这个王振就一本正经，就跪到那儿以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就 直谏，就别人不敢说的话， 对 也许他敢 说，对，就 说 你得为国家着想啊，怎么能这么贪玩呢，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包括三阳。那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一看他认真负责、 嗯、 有情怀， 还 有 文化， 对、 嗯、 有文化，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才一步一步的跟这个太子走得越来越近了、 哦、 但是宣宗呢是突然间暴毙的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嗯、 那小皇上登基哈，才张太后扶他，才九岁登基，他能干什么呢？主要还靠张太后，但张太后呢就看着这个小皇帝这个事儿，肯定就交给他了嘛。 嗯，那就说到这个土木堡，这件事儿，就是瓦剌已经要和你打了啊、嗯。那打就打呗，派军队可不可以？那为什么王振就非得说英宗咱亲征吗？ 他这个事情啊，严格的说呀，也不能全都放到王振身上。 嗯， 王振肯定有责任是吧？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当时明朝朝野上下。实际上说是有反对的那个力量并不是很强， 应该有两派， 对，但是并不是很强，就是打还是都主张打，但是就是这个皇上亲征不亲征，这是有两派啊，但打还是都主张打、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都是认为就皇上不管是皇上去不去都认为可以， 这仗是要打的， 一个是要打的，一个是可以轻松取胜的、 嗯、 一打就赢的， 哦，就没办法 放 眼里， 对，自己已经兵力衰弱，战斗力衰弱的这个情况，自己还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没有意识到。 所以说，其实号称五十万，哪有五十万呢？就是这个出去真正能打仗的没多少，就是这个、 嗯、 号称五十万嘛，实际上去了二十多万，然后能打仗的 对，他 能有一半 能作战部队这 个、对对对，大部分的还都是那个。就是仪仗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在那儿，所以在这样一个就根本就没有充分准备的一场战争，完全是觉着皇上一出征吓就给人吓跑了的这样的一个，以为自己怎么，你以为你谁呀、啊、那个时候还自己就认为自己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出征，所以说根本就压根儿从上到下就没做大硬仗的准备。 嗯，就这仗， 因为在一线的部队，这些驻防的这些边防只有几万人呢，就认为咱们的前方边防都应该能够抵抗得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朝廷带着朝廷的军，中央军去过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去了，可能那瓦剌都已经被赶走了、啊。 对， 不是赶走了，就吓跑了。 哦、 没想到这个皇帝亲征带率的大部队。走到半路的时候，前面都是节节败退。 嗯， 啊，这样呢，因为前面这好多地方他根本没打，就直接弃城了。所以说，就刚才董老师前面讲到的这个人先之治十多年，再加上英宗这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明朝的部队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前线一线的部队基本上就荒废了。 嗯、 那么这前线呢，但是朝廷对这个情况不了解呀。所以说，刚才董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他军备荒废，朝廷不掌握这种情况下，就贸然的认为我们可以从心理战上我们可以战胜他。他会因为野先当时号称就是几万人，他的精锐部队也就是几千人。他就感觉这个我们中央朝廷应该打他是小菜一碟哈， 嗯， 没想到真正一碰硬，因为瓦剌军他是这个游牧民族，他是 铁骑呀， 啊，他是骑兵， 对，实际上这个就是英宗亲征的部队根本就没打上仗，刚你看他是7月19号从出的军官， 农 民啊，对呀、啊，然后呢，这个8月1号呢就到的大同， 嗯。 8月1号到了大同以后呢，就是一看着这个打不了了，就是那前头顶不住了，然后就开始 退， 赶紧走啊，就要往回撤。你想，那8月13号就已经这个被围住了嘛？ 嗯， 那8月15啊，这可是8月15啊， 月上中天的时候 皇上就被是吧？就被抓走了嘛？ 哦。 那大家知道啊，这个土木堡之战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王震当时私心想着要衣锦还乡啊，因为他的家乡在河北玉县嘛。其实我们智化寺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回过他的这个家乡啊， 是的， 现在的祖宅还在，就当时他想、回去让看看啊，我多么的荣耀，你看我现在陪着天子去打仗啊。然后走着走着可能觉得哎呀不行，现在这个庄稼正在收，那我会践踏到我家里的这个农田，结果又改了路线啊。 现在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没有办法去考证。你想打到这么一场败仗是吧，然后呢损失这么大，然后英雄又被俘了，这个责任这个锅谁背 呀、 这个锅谁背呀、对吧，这个锅谁背呀，你肯定不能让皇上背呀，而且呢英宗又复辟了之后呢还是皇上、对吧，那你说 编写历史就要考 验 一下， 编写他的起居注的时候他把这锅给谁呀， 就只给他了，他都死了。 对实际上就是从明英宗对于王震到最后还给那么高的礼遇 和赞赏、其实他是知道他 对， 那给他背锅了的，对吧？ 对，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因为也没有证据啊，其实大家的这种认识呢，就很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英宗要决定那么走啊，那么走了以后呢，王震找一个什么理由跟大家说呀？这皇上，皇上这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这得考量 啊。 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刚才董老师介绍的，这咱们这个朝廷的部队往北走的时候，还没有给瓦剌部队给碰面来，就是说。英宗皇帝他真是还想打一仗，那打一仗呢，他在因为那个时候的侦察的技术啊，或者这个通信也不是很像现在这么发达，那个时候他要找这个瓦剌的部队，实际上他还在这样一回是想等着瓦剌的部队下来，真正的想给他打一仗， 他想 还有这样的插旗的， 对，他想学这个永乐皇帝在那儿， 永乐皇帝 从振国威的，从振威风的。 英宗那年23岁啊， 对啊， 血气方刚啊， 血气方刚 啊。 所以说很多的决策实际上是他在那儿起主要作用， 对， 你不能 那个时候应该是英宗有一定的很大的决策 决断能力了， 20多岁的已经是他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了嘛， 所以究竟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啊？历史没有真相， 所以就是有这种推测啊，就是说那就怎么说啊，怎么往前走呢？那就好， 包括现在 皇上想临幸我们家， 有一些 那怎么又不走了呢？呀，皇上怕我们那个做错事。 包括现在有一些史学家提出一个观点，他们现在勘察，就是说说的第一条线路是准备从紫金关入关的嘛，现在考察他当时那条线路从紫金关入关近的是近，但是行进的路线比这边的往这个金融关入关的这个行进路线要难得多，那边因为都是山区山路，走起来比这边你想几十万人要穿翻山越岭，比这边走这个大路要费劲的多，这也是改变这个行进路线的一个理由。 另外他要不选土木堡住啊，就下头就是怀来了嘛，就住在怀来，现在官厅水库给淹了啊，就住在怀来城的话呢， 对， 什么问题都没有 了。对，因为怀来当时是有城防的。 对呀、一个是有城防，它有水嘛。你这个土木堡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没水呀，它在一个高地上。你官厅水库建了那么大的水库，截流了，那个土木堡一点都没影响。它在高地上没水，而且那个即便有小有点水呢，就可能够原来城里的有点水。 几十万人哪够 有？对，你这么多的人，肯定你放也放不下呀。 对、 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最后是瓦剌的部队呢，他是把水截断了之后，然后没水了，然后谈判说可以让你取水，然后呢一营救水嘛，这一出来再一打就乱了。 节目的开始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哎呀，好多朋友都答，我跟你们说就没答对的，都选第一个啊。我说重复一下题干，下列哪一位皇帝正式下达诏令定北京为京师 ？A. 朱棣 ，B. 朱高炽 ，C.朱祁镇。节目的下半时段让两位专家给揭晓一下答案，一会儿回来。 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叫朝廷的办公机构迁到北京来，他不是，其实他一直还是有一个顾虑的，他没有迁都这一说，只是说想一直把北京作为行在。那么真正的下诏令迁都定北京为京师，应该是 C 朱祁镇， 就是我们今天土木堡之变的一位男主啊。 对，因为当时他把这个三大殿重修以后，他正式定都京师啊，定都到北京来。 对，因为朱棣啊，当时迁都了之后啊，他修三大殿八个月之后雷劈了，着火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遭了天谴嘛，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皇位来的也不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下诏书。那个时候北京叫行在，我们以前考过大家的题哈、 啊， 北京下列不是北京的称呼是什么？很多朋友考选行在，其实那个时候啊，真的叫了几十年的行在，只有到了朱祁镇啊，这是朱棣的重孙子，他才正式下诏啊，这个北京变成了京师。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三个选项啊，所以大家都没答对，继续努力啊。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题也挺有意思的，我们问的是下列哪个明朝皇帝他死后葬在了明十三陵里头。明朝一共有16个皇帝，有17个年号，但是有13个皇帝是葬在了明十三陵。要不为啥叫十三陵呢？你来选一选啊，哪个葬里头了？有3个都没有葬啊。A. 朱元璋 ，B. 朱允文啊 ，C. 景泰皇帝 ，D. 崇祯皇帝，有一个葬在了明十三陵啊。找到正确的选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呢，就有机会送出得到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就是幽默文库系列丛书，包括鲁迅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号称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土木堡之变啊，这个打得很惨，咱也败了啊，这王振也死了。可能是背了锅了啊，然后皇上明英宗也让人掳走了啊，历史真的很荒唐。你说打了一场仗，皇上还被给掳走了，这个时候那国不能一日无君啊。 是的， 这个时候紫禁城怎么办了呢？啊，皇上没有了，然后还有他弟弟上来了啊，咱们讲讲这段吧。 嗯，好，这个当时土木堡之变这个之战发生以后呢，英宗皇帝被俘了。其实在这个英宗皇帝亲征之前，他让他弟弟朱祁钰，就是成王啊，让他做监国，是吧？这个皇帝出外了吧，肯定朝廷里要留一个啊，命令一个代理职务嘛，那就叫做监国。但是在宫廷呢，还有张太皇太后还在世，那就是说让这个朱祁钰做监国。那么被俘以后，那么朝廷的有一部分这个大臣啊，以怡谦为首的，就要有一部分人就给张太后建议啊，那么是不是皇帝朱祁镇也被俘了，现在看来回来也渺茫了，那是不是我们要立这个监国朱祁钰为皇帝？那么在九月几号就立为他就登基了，正式成为皇帝了。 所以这个瓦剌当时也傻眼了 啊，这也不是傻眼，其实这段历史啊。有比较多的这个记载，其实瓦剌把这个英宗抓着啊，这是对他是个意外， 他是没想到的， 对， 有重大的战果， 对，而且抓着了之后呢，人家是一直当皇上在那供着的，就每天的这个 信了这个君臣之礼啊， 对， 也先还下跪了， 对，就是每天的人家还是这个早请着晚汇报呢，还要。就是待遇是非常 就还当你 是 皇上 去 对待， 对，所以说他不是说这个就是压着他就是怎么着，但肯定是就是压着他是没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英宗本身呢肯定是个有问题的人，你都23岁了啊，你有雄心大志要去像永乐皇帝那样的去振国威的，你想这样的一个抱负，但是呢真正的被抓着了之后啊。反而的一点男，别说皇上的哈，一点男人的那个骨气也没了。你想压着他到城门，他为什么后世很多的这个就称他为门天子啊？什么叫门天子啊？就是拿着他到哪儿去扣城门的，就是你给我开门，到大同开门，我皇上在此，然后呢，瓦剌部队不就进来了吗？实际上那个时候，这头另立天子以后呢，已经社稷为重。就不再给他，不可能给他开门呢。所以说呢，他到包括到紫禁关到哪儿都是一路要命令人家开门的。你想开了门以后， 瓦剌部队长驱直入了，那就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你可能京师保卫战，你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了，对吧？ 嗯、 实际上是，就是你作为一个皇上，你一定要为你的这个你的国大明哈，那你为你的子民去着想啊，你不能为了自己就，对吧？就在那儿给人家当敲门砖去了，你这肯定是不对的。 嗯、 就是他实际上一路下来，你看这个人是自己是有很大问题的。 但这是和电视剧里和书里聊的不一样。我看到的说也英宗非常凛然，那被抓去之后也不失天子之仪啊，这历史上各种说法都有啊。 史书上也是有很多记载说，当时英宗皇帝被俘以后，还是体现了一个男子大丈夫的这样一种气氛，坐着很镇静啊，问他们你们野先将军在哪里。当他这个抓住他的这些瓦剌的部落呢，一听他闻到这个话，就是说把他直接带到野仙那个地方，一看是皇帝啊， 嗯， 啊，这个他们野仙感到很惊讶，惊讶的很啊，所以说、这个、 因为这个没有给他让他这个放下皇上架子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嗯， 你像人家拿他当皇上供着的时候，他自然就摆着皇上的那个， 他也得端起来呀。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说他摆着皇上的那种威仪，然后是他自己有胆识，有的不是的，实际上是人家都在整个四面都在供着他的时候， 众星捧月、啊， 对呀、 啊 啊， 那也他也就成了星月， 那真是能个绳子捆起来，然后脑袋摁下去，那就他那自己的状态就不这样了 啊。那这个历史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这一年之后又把他给放回来了啊，就那不压着他了， 压他没有用啊，压他有什么用啊？而且呢，这个他是皇上， 其实瓦剌当时俘虏了这个英宗皇帝以后，其实野先他也犹豫过， 嗯， 是杀他还是不杀他？后来他的弟弟给他建议，野先的弟弟给他建议， 嗯， 说这样这个皇帝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筹码啊，最好给这个中央的朝廷，我们来给他讲价来。谈判啊，还是这是一个筹码。 嗯、 那么后来，包括野先带着他的部落打到京城来，就出现了一千保卫北京站，这个那就是压住带着英宗皇帝来叫门的，来打开，希望能打开城门。但是在以这个宜圈这一个他们为主这个主战派的，就是说要不能开门，一开门会出现屠城的现象。 嗯， 就刚才董老师讲 屠城啊， 屠城的这样一种状况。 嗯， 就是说坚决不能开门，所以说这个野先率着他们的部落一直在从德胜门打到西直门，最后打到现在的广渠门，现在这从三个地方攻都没有攻下来。 嗯， 最后他只好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或者带着他的部队把英宗皇帝直接带到草原上去了，飞到草原上去了。 嗯，那英宗皇帝走了啊。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打京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都认为好像是明朝这处于特别劣势啊，其实不是的，就是于谦他们重新整治了之后啊，然后呢，部队都是出城作战的。 Oh, 就不是说这个把四门紧闭，然后就在里头躲着，然后 如果都真的那种情况下， 那个时候这批将士们是要血战的， 嗯， 然 后你从 这 时候打 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说一旦将士出城呢，立马关城门，那个将士是抱着 就不准备回来的， 不归的， 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就那个仗也嫌他们没法打，你想在这，然后呢四面秦王的部队，四面的这个援兵马上就到了嘛，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撤。 嗯，所以这个北京保卫战啊，就是胜利了，然后推举了这个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啊。前一段有一个去年有个电视剧挺火的啊，这个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当然他很虚构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啊，叫《女医明妃传》，朱祁镇是霍建华演的，朱祁钰是黄轩演的啊。当然那里头就是爱情的纠葛比较多啊， 戏剧作品嘛。 对，然后一年之后，这个朱祁镇英宗回来了啊，这弟弟已经当上皇帝了，你当时那么冲动你就走了，我凭什么要把皇位再让给你啊？所以你就当太上皇好了。所以这个朱祁镇就二十三岁就他就当上了太上皇。当时呢，好像是这弟弟对他也不是很好，在南宫给他拘禁了啊。后来好像门里还灌了铅水，就是食物是从一个小洞里送进去的。但七年之后， 夺门之变发生了，这个人家又杀了个回马枪啊，他就又当了一回皇帝。所以明朝有16个皇帝，有17个年号啊。同保之变就改变了这个明朝的这个政治格局。我们刚才说那同保之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啊，现在我们贴的标签几乎全是负面的，他愚蠢啊，他这个有匹夫之勇，他专权等等啊。但是也是因为他，我们的这个北京城里有一座明代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这就是我们今天请薛馆来的意义啊，就是智化寺。 嗯，对， 这个智化寺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呢回听一段录音啊，就是当时在智化寺，当我推开那扇570多年前的门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扑面而来，我们听听。 大家听这声音。 哎，这个是，这是，这个门是当年的吗？ 对，当年的。 哎呀，我要重新打开这个门。现在我们走进了这个智化寺最里面的一进院子，叫如来殿万佛阁。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这个门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听听这声儿啊。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叫转轮藏啊，这算是智化寺里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哈，这个每个藏经橱上面还都有字哈。 每个 日月洪荒，宇宙玄黄。 对，这是5000个门嘛。对，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经橱拉开啊，因为它每个长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这经书拉开来之后啊，这个上面布满了灰尘，过去的这个经书就放在这个经橱里头哈。 对， 每一个经橱外面都有一个特别精美的这个 佛像。 佛像啊，都是这个金丝楠雕刻而成的啊，历经500多年，小600年的历史，保存依然完好。站在这个店里的时候，你会感到那种木头的那个味儿哈，可以说是金丝楠的香味儿。 金丝楠的香味， 这店没有一点没被破坏， 只有在这个位置里边去， 在里头。 原来我们这儿有一观佛台。 哦，这儿放过观佛台。 哎，你往那一望，那有一个。 哦，我看见了。 坐西朝东的毗卢遮那佛。 哦。 一到最上面才能看出这个造景有多美。 哦，原来都应该是鎏金的那种，是吧？ 啊，对对对。 哦。天花板上的这些图案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晰了，但是我们能想象大概在570多年前它那种华丽啊，它流光溢彩的样子。 这是在智化寺现场采制的一段录音啊，上次去 听这声音就有点沧桑的感觉哈。 上次去的时候正好咱们馆闭馆，没有观众参观。 哦，是去年吧。 是 去年我们在进行工程的。 对，就是去年的，我觉得深秋吧。 哦， 就是那个季节。 正在进行工程呢。 嗯，所以我也特别有幸啊，就看到了那么近距离的和文物有一个接触啊。 如果是您现在再去，有肯定跟您不一样的感觉了。 是吧？我还得再去。 嗯，欢迎。 听说花都开了，特漂亮。 花银啊，对，开花有开花的漂亮，现在有现在的漂亮。 嗯，所以说，因为有王震啊，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因为有英宗和他那么多年的这样一个友谊啊，所以在北京城里有这样一个智化寺。其实刚才和薛馆聊的时候啊，我们一直说这个智化寺是王震的家庙。如果一说到家庙，我们会想到比如说这是王震的家族宗祠。 嗯， 其实这个家庙还并不是很准确啊。 嗯， 那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对于智化寺来说？ 史书的这个资料上记载的，他说是他的家庙。其实这个家庙啊，和我们家这个祠堂是有区别的。祠堂是用来供奉自己本家族的这个祖宗列祖列宗的牌位的。那么智化寺啊，从一开始王震请赐英宗给他赐的这个寺名来看呢，从这个碑刻的记录来看呢，他就是为了报恩来建立这个智化寺。他在碑文里面写到了啊，这个他要报皇恩，他受到四朝皇帝的眷顾，他要报皇恩。再过他能做到司礼监太监这么高的位置，一定是他祖辈修来的福分，他要报祖恩。那么要报恩用什么的方式来说呢？他说仁义报义足者非归啊，这个万物以报以啊，这个报以天者，非归于佛门；人以报以足者，舍佛其水。那么从这个碑文上都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修这个寺院的他的想法，他是要通过修建这样一座寺院，为国家祈福平安，为百姓啊教化，这个度化百姓。 他是这样得到英宗皇帝的认可，所以给他赐名叫智化禅寺。 嗯， 对，这些肯定都是理由哈，都是这个能拿得出来的说法，其实还是这种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 他首先要报答祖恩嘛， 对对，一个心思。 嗯，其实智化寺，我们在节目里啊还说过京音乐啊，说过壁画啊，有机会大家可以走到那里去看一看啊。我们说这个土木堡之变，这个历史上看到的这两位主要人物啊，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换句话说他们的故居还都在，比如说故宫啊，比如说这个智化寺啊，有机会你是可以进去感受一下的。而且智化寺之所以是北京城里头最大的明代的那个木结构建筑群，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啊，因为这段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比如说乾隆皇帝把那么多地儿都提了字，都改成清朝的风格了，为什么到智化寺这儿他就说哎呀，那我不去管他了啊，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下。 这个有个历史记载，就是说这个朱祁镇就是英宗皇帝第二次当到皇帝以后，在天顺元年，他就在智化寺里为王振立了一个金钟祠，还立了碑，还身着蟒袍，给他的嘉奖是非常高的，应该是第一等啊。那么立了这个金钟祠以后呢，就把这个寺庙就推向了一个兴盛的时期，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山东道义士沈廷芳从这经过的时候，发现这里面还有王振的金钟祠在这里。因为沈廷芳这个人啊，他是修编明史，他对王振的这个历史啊，他是了如指掌。他就给乾隆皇帝奏了一本，说这个这么一个独揽朝纲的一个大太监，竟然还有金钟祠在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信男信女来嘲讽他。那说这个不行，然后乾隆皇帝就准了这个奏折，就把他这个金钟祠给毁了，然后把这个英宗皇帝给王振立的这块碑就埋在一个土地下，都埋在一个地方了。那么现在所以说我们在展览能在展现上能看到的一个石刻，一个碑刻，就是有王振画像的这样一个碑刻，就说明了英宗皇帝或王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关系非常深。 对对， 这个对于你想，如果是真是这个事情都是王振给他惹的祸，那肯定是吧，恨死王振， 那要诛连九族。 对，那是恨死王振了，而且不但不恨，没有恨死他，而且给他那么高的，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王振给他背锅呢？ 对， 实际上是。 所以历史没有真相啊，我们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你否定他也好啊，你去仰视他也好，其实我们都永远无法回到历史的 真实。对，在那个历史时期呢，他有这个历史时期的那种需求是吧？ 对， 这个打也好，供也好，这个褒也好，贬也好，都是他的那个 时代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对啊，在这儿我们可以提供几个小小的历史细节啊。王振咱们就不说了，今天其实把他负面的标签我们掀开来，试图去找到真相，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人。那关于朱祁镇这个人啊，我们说明英宗，他当然他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自大啊，但是他在历史上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把北京城墙的内侧都铺了城砖，在他执政在他执政时期啊，就是那个 外侧， 外侧还是内侧呀？ 外侧，他是因为外侧是迎敌的嘛，他是要迎敌的那一面坚固起来嘛。那内侧呢？内侧呢？这个因为要就是全都包上砖以后包不起嘛。 是在他之前是只有外侧有砖 啊， 冲塌了以后 就把内侧包上了， 把内侧包上砖了。 你看， 而且 他俩说的不一样， 对，而且在还有其他的城门楼子。都是在镇统年间修的 哦，历史没有一个真没有真相，但是 英宗皇帝还有一大改变中国历史的是什么东西？他从他开始，不再有宫女 殉 葬的这个改变了这个殉葬制度。 所以啊，这个功与过，我们看到了，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但是前提是你首先得了解他，而不是说你道听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看一电视剧啪贴一个标签，这是不负责任的。 包括王振的评价，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博物馆来讲，我们是还原事实，可能很难还原，但是他给我们现在留到的两大文化遗产， 对，一个是音乐，一个是建筑。 这个王振在禹县呢，那个口碑是非常好的，就是为家乡的捐学呀，为家乡的那个做了很多的好事。 节目最后那个答案啊，正确答案是崇祯皇帝埋在了十三陵，剩下都没有埋在十三陵啊。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